时间对你说爱，用我的心化作星星，填满你寂寞的夜里。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，迫切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，就让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，让我对你说，对你说，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，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。 专辑呢都不是例行公事，而是不断的在革新，所以呢它总是可以让你的耳朵呢听得很轻松，而且呢眼睛也为之一亮。听听看这首来自方大同的歌曲《小小虫》。 我从小不会说话，总会说些不该说的话，也没办法。我

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，

冲浪，千辛万苦也不能够阻挡。啊，为你朝思暮想，为你日夜牵挂，只字片只有怎样。